直播。九八二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AM927 千赫正在为您播出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思农。 大家好，我是大罗。982呢，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听到的广播电台，也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的全屏可视化系统。 是的，没错。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哎，其实昨天的节目我们跟今天的节目的这个内容好像有一点像哈。 哎，对 对，因为昨天的节目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很多非常经典的影视原声，那今天我们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些影视原声，但是 经典的， 对，即将成为经典，估计是在20年之后，当我们两个都已经对吧，老的20年后倒不至于，五十年后，四五十年后， 今天这歌啊， 怎么还活着呢？对呀。 50年前说的话没错呀， 应验了。 好了， 不逗了哈，还是说回正格的。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还是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影视原声的作品，但是年代可能稍稍的近了一些哈。 没错。 嗯，有的是今年的电影，有的也就是前两年的电影。 嗯， 那就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榜单。 一起来看。本期982活力榜电影原声特辑第五名，金志文的《虽然前途未卜，我愿陪你吃土》。 教授藏在身后，傲然垂手风中，有心有宽声的拦腰，谁来接上一招？有输有赢有烦恼，有你在就安。吃土，有人陪在左右，才能风雨无阻。虽然前途未卜，我愿陪你吃苦，陪你乘着风，我们该有多苦。天翻地覆，你撑住。 第四名来自于周深的《大鱼》。 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鱼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天一色，听风起雨落，执子手 名，来自于美国迪士尼的经典动画片《美女野兽》的主题曲《Beauty and the Beast》。 Till as old as time，true as it can be。Better even friends。 Just a little change, small to say the least, both a little scared, neither one prepared. Beauty and the Beast. 第二名来自于 Sia 的 Rainbow。第一名来自于爱乐之城的原声歌曲 City of the Star。 And through the smoke screen of the crowded restaurant It's love Yes, all we're looking for is love From someone else A rush A glance A touch A dance A look in somebody's eyesTo light up the skies, to open the world and send it reeling. A voice that says, I'll be here and you'll be alright. I don't care if I know just where I will go, cause all that I need's this crazy feeling I got tapped out of my heart.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榜单，应该是最近非常非常火的几部电影的主题曲。 对，你比如说这个还有 最早最早也是最近刚上映的那部电影 羞羞的铁拳 对，羞羞的铁拳， 羞羞的铁拳。为什么说这俩字的时候突然可爱？ 因为这部电影是一部非常可爱的电影。哎，你有看这部电影吗？ 还没。 赶紧去看，真的非常好看。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哎，怎么突然间就转到了说起了这部电影？ 今天 对对对， 歌啊， 对，其实我们今天第一首歌也是来自于这个《羞羞的铁拳》当中的一首歌，叫做《虽然前途未卜， 我愿陪你吃土》，是金志文， 多么浪漫的一句情话，一起来听这首歌。 藏在身后，傲然垂手风中，有心有宽声的拦腰，谁来接上一招？有输有赢有烦恼，有你在就熬。虽然前途未卜，我愿陪你吃土，有人陪在左右才能风雨无阻，虽然前途未卜，我愿陪你吃苦，陪你乘着风，我们该有多苦，天翻地覆你撑住。哦哦哦，想哭就来我怀里哭，虽然前途未卜，我愿陪你吃苦，有人陪在左右。 来自于金志文的《虽然前途未卜，我愿陪你吃土》。 嗯，这个一句情话的， 对 这个歌曲名啊，这个虽然说挺常见的，但是这么接地气的情话还是挺少的。 对，没错。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电影《羞羞的铁拳》的推广曲和插曲《虽然前途未卜，我愿陪你吃土》是由金志文献唱，音乐人董东东。哎，我每次特别喜欢念他的名字，你知道吗？ 董东 东东，由音乐人董东东作曲，陈曦作词。温馨调皮的歌词和曲调，欢乐中透露着温情。这也是片中艾伦和玛丽上演这个上山修炼时的插曲，令许多的观众印象深刻。 嗯，对，这首歌为什么选这首歌呢？ 嗯 啊，而没选它这个主题曲，因为主题曲实在是太燥了。 对，没错，所以我们选了一首这个非常甜蜜哈，没有这么燥的一首歌。而且我觉得其实这首歌更能体现出这个整个电影的基调。 对， 开心麻花确实是每一部电影都是很经典。 嗯，对，因为他的之前也确实研究过这个事儿啊，就是说为什么开心麻花的他所拍的每一部电影都可以让人们又笑又哭，然后还能从中感觉到就是人生的真实的韵味。 对对对 对, 对， 因为他们的影片之前都是在自己的剧场里面上演过 很多次，对， 经过反复的推敲，就不像是现在某些电影啊，就是啊，我写一个本子交给导演之后，然后导演啊， 找一些小网红啊什么之类的来演， 拍出来了， 对，然后再来排个片什么的。可以说他们的每一部电影，虽然他们出的好像现在到目前为止就出了三部，但是每一部都是经过精雕细琢，而且是经过了好几百场甚至说上千场的这个话剧版的演练之后，才成为了这么样一部经典的作品。 对，这部电影呢，这个根据同名话剧改编，主要讲述了一个搏击选手爱迪生啊和一个体育女记者马小因为一场意外的电击灵魂互换的搞笑爱情故事啊。这部电影呢已经在这个9月30号就上映了。 对， 大家如果跟我一样还没看的话呢，啊，听完歌之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羞羞的铁拳。 对，而且这部电影我已经是二刷了，第一次是带着我的爸妈去的，因为你知道我爸妈很少会去说喜欢出去看电影，然后之前可能带他们两个去看的是一些之前那个智取威虎山不是拍成了电影版的吗？ 对对， 还有像包括这个人猿泰山，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去看那些电影重新翻新的时候，他们才会愿意到这个电影院当中去看。但是唯一的两部就是这个羞羞的铁拳，还有一个就是夏洛特烦恼，是带他们去电影院看的，这个应该算是近期的新作吧。两个人笑的真的是前仰后合呀，笑的我都说这是我的亲爹亲妈吗？ 感觉自己是假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这真的是一部就是上至99下到高会走，所不管是什么年龄段都非常适合去看的一部电影哈。 嗯，对，这个羞羞的铁拳的推广曲还有它的插曲呢，也是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金志文的虽然前途未卜，我愿陪你 吃 土。 嗯， 接下来看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周深的大鱼， 一起来听。 怕你飞远去，怕你离我， 大家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周深的《大鱼》。说一下它的上榜理由，《大鱼》呢是由隐约填词、钱雷谱曲、周深演唱的歌曲，是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该曲主歌部分呢，旋律悠长绵远啊，歌词画面丰富而又不乏动人的细节，从恢宏的场景过渡到细腻的情感，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 扎心，不是戳心， 直戳人心啊！这个印象曲《大鱼》呢，都与这个《大鱼海棠》的内涵一脉相承，与电影的国风路线一样，歌曲呢也是秉承了悠远的国乐之风，余音绕梁，不绝于耳。 没错，那《大鱼海棠》这部电影呢，可以算是咱们的这个国漫当中一部经典之作了哈。 这个、 包括它上映的时候，有很多这个相关的新闻哈。关于这个电影呢，咱们就不多介绍，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说的这个歌嘛。对，那周深呢，在这部作品当中以他独特的嗓音和细腻的演唱见长，在《大鱼》中演唱一如既往的干净，从低吟浅唱娓娓道来到悠远激昂，层次丰富又以深情一以贯之，将《大鱼》中春困秋春困，我特别想说春困秋乏， 春困秋乏可还行。 对，将《大鱼》中这个春困秋这几个主角的复杂的情感命运吟唱的细腻悱恻，空灵动人。 哎，这首歌曲呢，这个刚刚思农也是说了啊，以这个周深的独特的嗓音和他细腻的演唱见长。而且整个的这部电影啊， 还是想聊一聊电影， 就是因为整个的电影啊，它毕竟不是电影原声嘛。 对对对， 这个电影给了这部 可以说电影本身给音乐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力， 是， 而音乐呢又从一定程度上反哺给了电影很多的东西。 对， 嗯，对，你比如说在这个电影里面，人物的角色具有玄幻的色彩呀，展现出独特的东方古典神秘气质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我们的这首《大鱼》里边可以听到这种感觉。 对，而且这个《大鱼海棠》呢，它作为一部国漫哈，它的这个故事题材独特，而且随处都可以见到中国红，以及风格独特的这个福建土楼的建筑，都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中国风。 嗯， 而且呢，这个《大鱼海棠》呢，无论是从这个美轮美奂的中国画风，还是蕴含中国古典哲理的剧情台词，都非常令人印象深刻。 哎，没错啊，这个就是我们给您推荐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周深的《大鱼》（Big Fish）。 Big fish， 你是什么 big 左啊 big left， big z big left。那稍稍进一小段歌曲和片花之后呢，我们再回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剩下三首非常好听的影视原声。 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情的缝隙里流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天一色，听风起雨落，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大鱼的翅膀已经太松开时间的绳索，怕你飞远去，怕你离我而去，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 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拉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这个美女野兽电影主题曲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那 A 妹联手 John Legend 献唱电影美女野兽的主题曲。美女野兽呢是迪士尼将上世纪的经典动画改编成的真人电影，影片于2017年3月17号上映。真人版呢吸取了1991年动画版中的音乐元素，将经典歌曲重新演绎。 哎，这也是真的非常一部这个非常经典的一部动画片，而且是迪士尼公主类的。 我特别好奇，你们小的时候就是作为一个男生啊，一个纯爷们儿啊，有没有会看过这些迪士尼非常经典的这些公主系列啊？真的吗？真的看吗？我以为只有女生才看呢。 小时候嘛，你要知道，不像现在有网络，你可以点播各种各样的你想看的动画片， 你只能看这些是吗？ 看这些，就是比如说当年大风车 啊，对对对， 1到6点你就必须守在电视机前看大风车， 必须守，没有人逼着你必须守在电视前面看呀， 因为每天你的娱乐项目只有那六。 但是我们看的还挺嗨的。啊，那个时候 飞天小女警， 对，巴啦啦小魔仙，你又暴露了你的年龄。反正我小时候还没有这个， 我小时候也没有这个。 对， 飞天小女警，还有 黑猫警长， 对，啊，那个齐天大圣送大闹天宫那段， 对，没错，动画版的《西游记》。 迪士尼的电影应该说在就是咱我小的时候，不说咱们小时候，就在我小的时候得拿这个光碟。 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过的最多最多的一部碟就是这个《美女野兽》，因为这个贝尔真的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公主。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迪士尼的这个公主系列呢，它在贝尔之前，它所有的公主都是那种非常温柔啊，像白雪公主啊，然后小人鱼什么之类的，非常温柔，非常懂事儿，然后非常听话的那种感觉。但是到了贝尔这个公主，可能也是跟当时的年代有关，她展现的是一个非常独立，非常有自己性格的一个女孩，不再像说可能在贝尔之前那个时期，大家对女生的印象都是应该是那种温柔啊，然后比较顾家啊那种感觉。那贝尔呢也算是一个那个时代的新女性了吧，我觉得应该算是， 可以说算是了。 对， 这部电影呢也是描绘了这个一位变成野兽的王子与被解救父亲来到古堡居住的姑娘贝尔，就是我们刚刚说那个公主啊，他们在相处当中产生的情愫，最后野兽成功解除魔法与贝尔生活在一起的故事。在这个1992年呢，该片也是获得了金球奖最佳音乐喜剧电影奖。 没错，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哈，26年前初入这个英语乐坛不久的席琳迪翁为动画版的这个 Beauty and the Beast 配了我们今天刚刚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 Beauty and the Beast。 当然我们刚刚给大家听到的这个是 A 妹和这个 John Legend 重新演绎的一版哈，但是最早的一版是由这个席琳迪翁演唱的，而且他也是凭借了这首歌首次获得了格莱美。那在26年之后呢，当他已经成为了这个乐坛传奇的一个人物的时候，也在这部真人版的《美女与野兽》当中再度献唱片尾曲，其实也算是对曾经的经典的一个 致 敬。对， 对，这也是我们为您推荐的第三首歌曲啊，这个 Beauty and the Beast。 没错，终于念对了， 累死我了，这个是。接下来来听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第四首歌曲，来自于 Sia 的 Rainbow。 A special one, something crazy where I see love. You fall so low, but soar so high. Big dreamer, shoot for open sky. I'm not afraid to die. tears as they fall undone. I can see her so grand through the pain as they hit the ground. I can see a rainbow in your tears as the sun comes out. As the sun comes out. 非常充满童趣的一首歌哈，来自于 Sia 的 Rainbow。 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那 Sia 呢为其参与配音的动画电影 My Little Pony 的 Movie， 也就是小马宝莉大电影，献唱了这个主题曲 Rainbow。 哎，我觉得应该用那种萌萌的感觉来说这一段。 如果你觉得小马宝莉呢是一个非常适合低龄儿童看的动画片， 那 你就大错 啦， 错错啦， 好恶心了。一把年纪还在这卖萌，不要卖萌了、 啊、虽然你看这个一把年纪啊， 嗯， 没看我，比如说这个小罗伯特唐尼， 对 Lady Gaga， 对、 啊、 还有 Justin Bieber 等等艺人都是小马宝莉的这个粉丝， 忠实粉丝。 嗯， 嗯，而且这部大电影呢，除了有这个众星云集的配音阵容，这首由夏演唱的大电影主题曲 Rainbow 更是直戳马迷们的内心哈。马迷应该就是这个小马宝莉的粉丝们、 嗯、 他们的名字叫做马迷。 对，其实说马迷还有另外一个马迷，就是那个 BoJack、 嗯、我们今天说的 BoJack， 我们今天说的是小马宝莉， 不是一匹老马。 对，我们说的是小马，非常嫩的小马哈。而且据说啊，摘自一个2017年的调查，截止到2017年，这个男女比例为77:23。小马宝莉的受众呢，92.3%是学生，然后1.1%是普通的职员，专业人员是1.7%，而且大多数都在这个00后出生，应该是都是00后哈，平均年龄是16岁，其中成年马迷的月收入平均大于6000。 哎，这个我要成为一个马迷啊！ 嗯、对，我也要成为一个马迷，然后就给大家拖后腿了，是吗？没有啦，其实也是说很多人可能在电影院看这个小马宝莉的时候，因为之前我就跟我的朋友说我想去看小马宝莉，然后他就非常不屑的说为什么要看一个动画片啊、对呀，这个明显就是一个低龄儿童去看的影片嘛。但是你真的到，当然最后我也没去成啊，因为他不想跟我一起去看，但是据说在这个电影的片场有很多的成年人，而且还不少大老爷们儿都在看这部大电影 啊！我告诉大家、嗯，因为这个虽然说我没看过这部《小马宝莉》，但是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他的这个动画形象。 嗯， 玩那个电脑游戏，他、会给你的就是，你的这个身上装备配饰嘛。 嗯， 这个我就给他配了一个小马的这个手 环，小马宝莉。你好有童心啊！确实他这个形象是很多这个成年人都非常喜欢的哈，包括他 也不能说这个低龄化，或者说什么与成年人不符这样的。 嗯， 总之就是我们还是想让自己保持一颗童心。 对，而且包括他这个大电影当中，还是说这个前一阵好像新加入了一个这个独角兽的角色。 Unico。 对，其实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啊，最向往、最喜欢的那个非常具有神秘色彩的那个小动物嘛，独角兽。嗯，其实也是不只是这个低龄儿童去看的一部电影，也非常适合我们成年人。如果你想在工作之余、学习之余找回你那颗童心的话，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电影。 嗯，对，这也是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第四首歌曲，来自于 Sia 的 Rainbow。 对，那马上呢，下一首就是我们今天的当当当当第一名，当之无愧的第一名哈，来自于这个电影《爱乐之城》的 City of the Star。 没错，一起来听。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There's so much that I can't see. Who knows? I felt it from the first embrace I shared with you. That now our dreams may finally come true. City of stars, just one thing everybody wants. There in the bars and through the smokescreen of the crowded restaurants, it's love. Yes, all we're looking for is love from someone else. A rush, a glance, a touch, a dance, a look in somebody's eyes, to light up the skies, to open the world and send it reeling. A voice that says I'll be here and you'll be alright. I don't care if I know just where I will go, 'cause all that I need's this crazy feeling I got tapped out of my heart. Think I wanted to stay.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you never shine so brightly. 好听了怎么办？太好听了，我再放一遍好不好？ 最后， 对，一会儿结尾再给大家放一遍。 强行啊，你这个是？ 对啊，来自于电影《爱乐之城》的原声歌曲，也是这部电影当中最出名的一首歌《City of Star》。 嗯，说一下它的上榜理由，《City of Star》呢是电影《爱乐之城》的原声歌曲，是由该片主演瑞恩·高林斯啊，瑞恩， 你居然把高司令的名字都说错了。 由这个瑞恩·高斯林和这个艾玛·斯通录唱的啊，这个还在这个2017年2月27号，此片斩获了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女主、最佳摄像、最佳配乐等等最佳的奖项， 还差一点斩获了最佳影片。 嗯， 不是有一个那个当时应该是 一匹黑马吗？月光 不是海滨的曼彻月光男孩，对，月光男孩，而且当时好像还出了一个乌龙哈。 嗯，对，是这样的，记忆犹新啊。 对， 主题曲呢，《City of Star》呢也是获得了最佳原创歌曲奖。这首歌的旋律呢，或多或少在影片放映结束之后留在了观众的脑海里，也留住了当时在电影院里面的好多的观众，就为了听完才去，为了听完之后才走的。 对，没错。对，也许在过去的很多年，人们会突然想到这个电影当中的某个场景，仍然会情不自禁地哼起这个小调，回忆起这段美好的故事，就像这部电影一样。 对， 这部电影其实在影片的应该算前半个小时吧，我是一度想走的，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前面特别无聊，而且这个 过于文艺了。 对，而且这个情节就是他们唱是唱的真的挺好听的，但是唱的有点太多了，而且情节的话比较老套，就是都是属于那种励志打拼的那种嘛，一个想要做音乐，一个想要做演员，然后两个人互相鼓励。但是呢，我坚持到了最后，尤其是看到最后那一幕的时候，整个人就默默地想起了一些曾经的回忆。 哇哦！ 对，然后就也是像这个很多的那个观众在看完了之后的评价说，看这部电影以后迟迟的不想离开，一个是想要把这首歌听完，还有一个呢可能是对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些情节非常的不舍，而且可能会去需要一些时间去思考一下这部电影当中描写的这个爱情。 对，比如说这个电影当中首先提到的就是这个爱情，它所表达的不是我们熟悉的纷纷扰扰的情感纠葛，男女之间的这个情感是很纯粹的，彼此都希望自己能成为就是对方 更接近梦想的一个人。 嗯， 这是成年人的美好的爱情故事，不管结局如何，这样的相处模式也都能给双方满足感和幸福感。 对，没错。有人说这部电影到底因为什么这么的火，这么吸引大家的眼球呢？有人说了，是因为这部电影的主题理想。其实关于理想的电影有很多哈，但是通常理想都会遇到挫折嘛，而且挫折多半会被击倒，最终实现理想现实功德圆满。但是这部电影呢有一点不同，就是最终虽然他们两个人都实现了理想，但是两个人却不像刚开始他们互相陪伴着追梦那会儿一样在一起了。甚至于说到最后，这个男主角路过女主角成名后的大幅海报的时候都没有任何的反应了。反正就是哎，挺让人心酸的一个结尾哈。但是你有时候也会想，他们两个是不是这个结尾是一个最完美的结尾呢？ 对，也可以说面对梦想，两个人选择相忘于江湖，这份不舍在多年之后的见面才会像火山爆发一样的重新来到两个人的世界当中。 对， 所有的遗憾也都呈现在了最后的那个大团圆式的幻想。 对，没错。而且是这个电影整体的这个颜值、音乐以及自身的共鸣，先不说网上已经有多少人讨论了这个爱乐之城的主角们的衣服搭配有多合适哈，那会儿肯定大家的朋友圈都被这部电影的各种比如说这个歌呀，还有这个写一些这个主角衣服搭配的一些文章刷屏哈。而且也不提这个片中大量非常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场景，就光是这个电影的镜头处理就已经非常令人值得称赞了。而且在片中响起那个 City of Stars 这首歌的旋律，或多或少在影片结束之后，包括影片已经上映了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吧，到现在大家想到这部影片还是会想起这部影片当中非常经典的这首 City of Stars。 对，这也是我们今天榜单的第一名，《爱乐之城》的原声歌曲，由这个瑞恩·高斯林还有这个艾玛·斯通演唱的《City of the Star》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九八二活力榜为各位推荐的五首歌曲。 对，希望大家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可以把。不仅是今天的节目，还有昨天的节目哈，大家可以翻昨天的节目来听一下。如果有一些你没有看过的电影呢，可以回去去看一看。我们推荐的这十部影视作品不仅好听，而且 非常 的 好 看。嗯， 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一个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there's so much that I can't see. Who knows? I felt it from the first embrace I shared with you. That dreams may finally come true. City of stars, just one thing everybody wants. There in the bars and through the smoke screen of the crowded restaurants, it's love. Yes, all we're looking for is love from someone else. A rush, a glance, a touch, a dance, a look in somebody's eyes to light up the skies, to open the world and send it reeling. A voice that says I'll be here and you'll be alright.Just where I'm at.